那平常我们看不到，没有修行的人，还是修行的境界还不明显的人，他虽然在烦恼里面，他看不到烦恼，为什么？因在他的境界，缺乏四种法。我们有知道哪一个法？第一就是关于他的境界，他要心性。因修心就是修三心，三心法，三心法就是修心。戒我们已经有说明，修心有三个要素，三个部分，渐渐他们融化变成一个境界。我后天我要讲清净道论，我会说明更详细。修心就是三中选，先我们分别他们，了解他们的德事，然后渐渐在修行的过程，他们融化变成一个境界。那就是戒和定跟慧。那来如这个修戒也是修三心，修定就是修根深的三心，修慧就是修最深的三心。如果修行的境界明显，那慢慢渐渐三个要素相信的要素融化在一起，变成一个味道，就是解脱的味道。不过这个是长的过程。那相信的境界，来如这个相信的境界，用一切是地论的道理，你相信的境界是什么境界？你能够用真念跟真知的境界，因为不用真念真知，虽然你在烦恼里面，你看不到烦恼。一切是地论是特别强调这个道理，有真念真知在，你开始用合理的作用。如果没有真念真知，那就没有办法用合理的作用。用不合理的作意，那就是烦恼。不合理的作意就是不了解所缘，什么所缘让我们去烦恼，什么所缘会减少我们的烦恼，处理我们的烦恼。第二，不了解无常、苦、无我和空。合理的作意就是相反，了解什么所缘利益我们，什么所缘不利益我们，利益我们就是不让我们的烦恼明显。无常、苦、无我就是直观，直就是了解所缘依照它的功德，不模糊管理所缘，了解怎么专注心在适合的所缘，不，我们不去烦恼。专注心在不适合的所缘，那就去烦恼。观就是无常、苦、无我。那来如这个清净的境界，条件是清净的境界就是能够用真念真知的境界。真念叫做不让心流去从适合的境界，从合理的作意，这个是真念。了解什么法，什么心的法让我们留在这个境界。真知就是如果这个境界不明显，那怎么调整马上还到这个三心的境界，这个叫做真知。而且也了解这个境界是无常、苦、无我，也是属于真知。无特别无我就是真知，因为修真知无我就能够舍。那 真言真知不能够明显，如果四个法不明显，比如用一切是第论的道理，第一是信心，信心的， 信心， 什么叫做信心？一信心叫做你管理你的境界，有戒心，你能够安排自己的心在你的境界，不疑惑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，管理这个境界有信任，因为管理这个境界有信任，所以你的心就变成清凉。如果你管理你的境界没有信任，你的心不会清凉，有清凉，那这个是心性。第二，你管理你的修行需要精进，就是热忱。如果没有热忱，那你没有办法入那个清安的境界。清安的境界，因为你用热忱，因为用热忱，所以清安才会明显。清安也是属于这个善心的法。如果有清安，那意思是你们的善心的境界的烦恼不明显。没有清安，那就是烦恼。所以明显的清安不清安，就是因为如果是修那个metta。那是因为心有昏沉，还是执着在他的境界，那清安就不会明显。还是心有调剂，他开始思维别的境界，除了爱以外，清安就不会明显，精进也不会明显。精进就是特别不离除了修行的境界，不离别的境界。第三、第四的法，第一是信心，第二是热忱，第三是清安，第四就是在我们的修行这里，我们已经有说明，有两种作意，有即时论的道理，善解作意跟真理作意。现在修没大就是用身接作意，所以最重要的法就是这个语，语在这里是法语，因为有法语才会感到法喜，如果没有法语那就没有法喜。法喜， 欲望的欲，法 欲，因为有法语所以会有法喜。现在这个metta修行好像不净观的修行一样，是特别靠这个法语，法语明显，那你们的境界爱的清净的爱的境界明显，这个清净的爱的境界是从法语出来的，因为了解嗔恨的厉害，了解怎么嗔恨不方便，了解我昨天所讲的道理，嗔恨就是烧自己的所依，自己的身跟心，所以修行人有活泼的热忱，管理他的缘，他的缘就是发育， 愿还是缘？ 愿 望的愿是不是师父？还是 缘 所缘的缘？还是愿望的愿？ 就是缘没有的人缘。 Okay. 那因为这个缘，缘决定你们的作意，因为有这个缘，所以可以。如果注意自己，那会感到在自己里面那个 metta 的清凉， metta 的舒服的境界。如果是所缘是别人，那就因为这个法语，那也感觉在外面，里面外面不分别，所以那个地里面外面不分别，才是无量心。如果里面外面有分别，那不可能会有无量心。因一切众生是哪里？一切众生是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外面看不到，在自己的心才能够看得到什么是一切众生。谁都不能够看一切众生，连佛没有办法，不过在心里面他们都在。如果了解这个道理，那才能够了解没大的修行。没大的修行无量心，因为里面外面一样，这个感觉变成很明显，在破坏现实的过程。因你了解这个清净的爱，只是因为你能够破坏自己内外的限制，跟所缘的限制，喜欢不喜欢的所缘，所以才会出现真的爱，没有烦恼的爱。如果没有破坏这个限制，那个没有烦恼的爱不会出现。因为了解怎么嗔恨烧我们的自己的所以，也别人的所以，所以也了解怎么爱利益我们的所以别人的所以一样。如果你要利益人，那你不烧他们的所以，不烧自己的所以，这个是利益自己，利益人用metta，这个就是不真的法的修行的意思。我们昨天有特别强调，对不对？那第二阶段我们已经有说，在这个第二阶段常相会出现，因为在这个阶段在了解什么是真的没大。如果用自己为所缘，还这个境界还不会很清楚，在第二阶段的修行磨练心，在第二阶段在这个境界会很清楚，里面外面没有障碍，跟外面所缘也没有障碍。所缘没有障碍，就是一切都在这个没大的境界，包括在没大的境界，没有例外。那所以那个第二阶段的第三联系观念，你们导演的人是最重要的，要常常修习观修，了解怎么练你们的敌人。他如果能够用没大管理他，那你们渐渐可以学。所以你们虽然别人有烦恼，你们自己不如这个烦恼的境界，因为心很安全在里面，在那个没大的感觉。如果能够这样修，那自然管理那些导演的人，如果他们有那出现那个他们有嗔恨，他们有那些不善法，他们烧自己的所以，他们很可怜。不过如果你有metta，你不是可怜，因为你有法，那就不可怜。最可怜的众生就是没有法的众生，所以你可以不管你不如法的众生，你可以感觉清净的感觉， 他们有烦恼，你自己没有烦恼。这个就是metta 的妙法。如果了解这个妙法呢，那就息；如果了解慈悲跟息，那自然舍会也来越明显。因为你能够修这个清净的境界条件，你舍它，你不执着它。在第二阶段，如果已经有体会这个清净的境界，了解什么是真的没大，然后磨练心在这个一个任务，可以入定。这个是方便来入定，特别为那些还没有确定在别的境界，如果有确定在别的境界呢，在不坏选择的过程你就入定。你因为你已经有定的境界，所以你观那些人物，你的作意已经很稳定，不改变，所以你入定在这个过程。不然你就要长的时间磨练自己的稳定的作意，稳定的作意就是稳定的心，稳定的想，稳定的感觉，这个就是定的境界。你要磨练它在一个任务，所以今天因为是最后一天，那请大家用功在这个第二境界。我们已经有修好几天那个第一阶段，应该这个感觉已经我们熟悉，你们熟悉。那今天每次要经过第一阶段，不过我们强调第二阶段，特别在第二阶段那些第一任第二阶段的第三部分，然后磨练自己的心在一个人物。来那个条件成就常定在这个境界，就是磨练心在一个人物，才能够，如果还没有定，那如定的境界。这个如果还没有多练习定呢，是长的过程，要每天练习，习惯。这个境界，如果你们像这个境界，你们所用的方便，你的任务出现马上在你们的心前面，也可以用稳定的作意，稳定的感觉，稳定的相关于它。所以我们已经有说明，那个任务就要比较尊敬的任务，正因为你们要留长的时间，你们不要大家都有他的弱点，大家都有他的好处，他的差不多没有例外。不过那个人物你们想他，那不要想他的弱点，要想他的强点。 想他的什么 优点 呢？优点， 优点。 那所以那个人物要比较尊敬的人物最好，师父老师，还是一个比较功德明显的人，然后因为要用他长的时间，所以他要动心的，我们已经有说明，然后也他要活的人物，那就这样，现在我们有空在这个境界。